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非洲地区筹委会近日发表呼吁书，表示支持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公报。呼吁书指出，金日成主席阁下和金正日阁下为社会主义朝鲜的繁荣富强和世界资本主义事业做出了不灭的贡献。朝鲜人民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阁下忠实地继承两位前辈领袖的思想和遗意。今年是金日成主席阁下诞辰105周年，金正日阁下诞辰75周年和金正恩阁下被推举为朝鲜党和国家最高首脑5周年，并表示呼吁非洲地区的所有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组织和进步人士都积极参加白头山伟人称颂碑的建立工作。